生的美丽。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拼出你我的缘分，我的爱因你而生，你的手摸出我的心疼。雪一片一片一片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从市交通委获悉，市交通委同相关部门和各区的政府起草了北京市鼓励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的指导意见试行，并于近日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共享单车将会实行全市的总量调控，设置各区的最大投放数量，并且制定文明的用车奖惩办法。交管部门将会对违法骑行以及乱停乱放的承租人给予处罚，涉及恶意破坏和盗窃等违法行为信息由公安部门纳入个人征信系统。初夏时节，大学生的毕业季也即将到来。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量达到了795万人，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任务更是非常的繁重。对此，国家和各地纷纷出台了相关的举措，拓展就业渠道，完善精准服务，强化困难帮扶，为大学生的就业和创业保驾护航。我国首艘核潜艇长征一号在近日位于青岛的海军博物馆公开对外展出。长征一号核潜艇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潜艇，1968年的11月开工建造，1970年年底出厂下水，退役之后经过了彻底的去核化处理，在去年的10月进驻海军博物馆。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大的污水处理厂碧水污水处理厂日前完成了升级改造，开始试运行。这也是一座全地下封闭式的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能力由10万吨增加到了18万吨。 不找我，电脑没电，蟑螂会飞，搬家就有我。我是你的好朋友，有空来找我，不用经济，不伤脑筋，只有我和你。我究竟算不算是你的男朋友？每当你有问题一定来找我，为你筑起城，为你担忧，你眼泪也哭我满胸。还是我只能算另一种男朋友？只有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会想起这个不做码头，可以让你躲躲风解解愁。像我这样的好朋友，你是否注意过，赴汤蹈火全年无休，为你究竟算不算是你的男朋友？每当你有问题一定来找我，为你筑起城，为你担忧，你眼泪也哭我满胸。还是我只能算另一种男朋友？只要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会想起这个不做码头，可以让你躲过风解解愁。其实我只要能够在你心中占有一小块角落，

抓住了块褪色的梦想，握着你的手，穿过每片迷茫，慢慢的清晰那一个方向，没想太多。 See you.

跟爱有关，更坚强。美丽跨上你，感觉特别亮，爱是我的生活，有了可乐和面包，曾经的跌倒统统都爆掉，爱是我的自豪，还有疯狂的口号。 Loving, loving, 年轻爱要狂。 Oh, give me, give me, 无语最嚣张。 Oh, loving, loving, you can be on my heart。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想念孩提时，在群居的小农村里，总是能够看见孩子们捉迷藏，哥哥的嬉笑声在狭窄的巷子当中不断回荡。想念童年时，在奶奶的老房子当中，躺在老藤椅上，沐浴着窗外洒进来的阳光。而如今，城市建设越来越快，新房老房交织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当中，而不知道老房和新房你更喜欢哪一种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更愿意选择一栋老房子，也许他们曾经是久经岁月的老屋，但他们也总是有情怀的。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 G4 的 CEO 王建勋，他的团队就是用巧手让空间活在历史中，就像老树开出了新芽。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G4 的创始人王建勋，很高兴做客969老板说栏目。 王建勋回忆，在他的童年世界当中经历了很多事情，有短暂的美好时光，可更多的是在年小的时候洒下了不为人知的汗水。 我家是东北农村的，就是家里的条件比较困乏，然后我哥哥我记得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2岁，就是得了大叶性肺炎，花光了大家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拉了一些外债，家里的那个时候的日子就到我们成年嘛就没还起来。东北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叫《大时代》，是刘青云演的，电视上看着人家就穿西服扎领带步入高档写字楼，我就特别羡慕。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哎，那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一些财富去贴补家里。当时对自己的想法就是，只要我自己能赚一部分收入，因为那时候学费还很低，就能供自己上学了。 19岁那年，王建勋开始了第一份创业，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没日没夜的干了3年多。后来因为管理的欠缺和知识储备的不足，不得不草草收场。可是他却凭借着自己对家庭的责任感以及心中的向往，一直没有放弃创业的念头。 如果我以后想要把生活改变一下的话，可能做小工是不行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看各种这个名人传记，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那个李嘉诚传。就我感觉一个贫困的孩子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志向，然后又通过他的努力获得了，那个时候口号是亚洲首富了已经是。然后我对自己的感觉说，哎，我可能做不了亚洲首富，但我能做到6点起床，我能做到一天工作16个小时。 2007年，王建勋加入了阿里巴巴的中共铁军，培养了很多关于销售和管理方面的技能。 2011年，王建轩离职加入了美团，先后负责湖南、广东、东北、山东区域的管理工作，并且见证了美团的成长。2015年，王建轩离职创业。 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哎，你创业要做什么？我去分析了一下，整个就是说从互联网这个角度去讲一些行业，资讯类的我们是搞不了的，因为我的本质是商业，商业类的购物的让淘宝天猫干了，然后这个餐饮娱乐让美团干了，出行这个旅游让这个携程和去哪儿干了，出行让滴滴干了，唯独剩下一个住的领域。我这个时候说，哎，在住的领域可能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机会。每次去回家的时候，看见楼道里边又会有很多这个小贴小广告，我说既然每个楼道里都这么多，它一定是一个刚性的需求。就这样，我们最开始做的就是这个叮当快修的师傅们的这个共享经济。 维修的客单价高低起伏不定，平均的客单价在150元每单。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叮当快修遇到了一个独居的阿姨，这也迎来了她业务转型升级的关键点，居范儿也应运而生。 我们的客户当中有一个阿姨，50多岁，然后那个给我们下了一个订单，她说她家里的这个地板砖起骨了，然后儿子是在新加坡留学，然后这次回来，阿姨显得特别着急。然后我们就问为什么这么着急，他说，哎，那个儿子要领女朋友回来，女朋友第一次到家里面，你说看着地板这个地板砖空鼓起来了，这个印象很不好，所以阿姨特别着急，说你就给我1周时间给我弄好，儿子马上就到。然后我们当时4个人带着师傅过去，用了这个4天的时间帮阿姨把墙面全部处理刷新，然后把这个地板砖全部都换了一遍，阿姨特别开心。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可能做这个领域里来讲对用户是有帮助的，然后是从企业的收益上来讲的话，它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商机。由这个叮当快修变成居范，然后我们居范主要做的就是说老房的翻新改造。 这里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往家装后市场方向倾斜，相信用不了多久，家装后市场将会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市场红利。我们也祝福居范儿能够继续顺延自己的发展方向，也能够遇见更好的未来。 公司注册建筑资质办理，找顶呱呱，电话5251-40。 会计代理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电话5251-40。 商标专利申请，找顶呱呱，电话5251-40。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上小顶网。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关注微信号六人游定制旅行。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承认的矛盾，

哄她。当年表现恰当，就像所有嫁妆在情理上，请等我孤芳自赏，还规矩条条框框。我多高尚，像自尊开了枪，你一样的眼光我特别的欣赏，让人难忘。我多疯狂，你别闯入我围墙，你要什么真相，不就图个皮囊，不如让我留在橱窗。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自然资源。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自己的梦想，那这个时候呢，可以静下心来读一本书。读书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读书不会让你拿文凭或者是一夜暴富，但是它能给你带来另一种生活的可能。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在书香文墨当中，可以认识世界，同样也能成就自己。

寂寞，我会放下自己来陪你，最怕看见你哭泣，我会忍不住把心给你。 听听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刚刚呢，刷新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是由美国的奥普拉网进行报道的，称美国的匹兹堡大学的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走路快慢可以预测寿命的长短。研究涉及了3.5万名65岁以上的老人，结果发现，走路速度每增加0.1米每秒，死亡危险就会下降12%。比如在75到84岁的老年妇女当中，走路最快、速度大于1.4米每秒的老人，再活10年的几率为92%；而走路最慢、速度小于等于0.4米每秒的老人，再活10年的几率仅为35%。看来连走路的快慢都涉及到了人的寿命，所以呢，我们没有理由不动起来了。那么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时节里，也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出去走一走，户外的阳光还是蛮不错的。而这样一个温馨的下午，也希望九六九能够陪伴你一起在路上。我是周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喽。 喜欢看你像个糊涂虫，喜欢听你会烦恼惶恐，因为朋友你没生老头，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我不断把忧伤来歌词背诵，预备你久不久为默默心痛，做好我的功课，随时为你 有些心事我无法形容，就你一个听得懂，只要借耳朵给我几分钟，你就成为我的英雄， 不错 不错， 等着你来找我发泄一通，你只怕 只怕你的电话接不通，你总会陪我吹吹风，你总有办法让我心情放松，看看看 又看到你的笑容，听你会烦恼惶恐，因为朋友你没生老头，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 你是我囊中， 不要让你活在梦中， 借我几分钟， 我会记住每一分钟， 说话你为什么都认同， 啊啊， 为

飞向是生活。我们的童年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升空。红色的蜻蜓，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 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1987年，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的赏识之下加盟了台湾飞碟唱片公司。当时李寿全给了王杰一批王文清写的歌，那些歌曲都是被人家挑选之后剩下的。王杰在这中间找出了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之后重新编曲，专辑名《一场游戏一场梦》来源于专辑的同名歌曲。这张专辑的封面，王杰只在一片幽黑中露出了半张脸。专辑从词曲到封面设计、文案介绍，均是勾勒出了王杰本身沧桑孤独的形象。该专辑的作曲均由王杰和王文清包办，整张专辑的编曲则均由陈志远完成。他选用了最适合王杰的民谣编曲形式为框架，从而配合歌曲中那种平凡朴实的原音感，也让整张专辑的歌曲在抽掉其他乐器之后仍能用一把吉他就可以轻轻唱出。

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与张爱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贾平凹在一次在读贤的书中写了这样一句话：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忽生忽死，忽聚忽散，短短的数十年里，该自在就要自在吧，该潇洒就潇洒吧，各自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这也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可总是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当你觉得你在做微不足道的事情，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即使是微不足道，也都有无法细数的刻度。 能共你握着别分手，怎可当世界没尽头，宁愿任细水再长流，才怀念最欢乐时候。能为你活着别分手，请假设你我没然后，站在暴雨中漫游，为何还吝惜所有，将温柔捐给你都怕未够。未能坐着共你倾诉，我们渺小得似蝼蚁飞舞，直到很久不见的恐惧，才突然想亲口跟你说一句，重新爱下去，就当跟最后伴侣，活到拥抱着沉睡，原来永别两字太高。能共你活着别分手，怎可当世界没尽头，宁愿任细水再长流，才怀念最欢乐时候。能为你活着别分手，请假设你我没然后，站在暴雨中漫游，为何还吝惜所有，将温柔捐给你都怕未够。在这充满争拗的天地，荧幕前巴不得跟你再嬉戏，如果有运气待你好到被嫌弃，为你生怎么怕死，难道我没气力爱惜你。能共你活着别分手，怎可当世界没尽头，宁愿任细水再长流，才怀念最欢乐时候。能为你活着别分手，请感激你我还能够站在暴雨中漫游，为何还吝惜所有，将温柔捐给你都怕未够。无论我活着活多久，都知道你我在地球，珍惜温柔怎舍得独个享有。 Thank you. 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一。